乐秀，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欢乐上班路吧。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大早上呢，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看来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抽风的问题又引起了很多人的公愤，因为很多朋友说今天签到前十名当中，自己明明显示的是前十名，可是排行榜没有。哎，那我来手动点一下名吧。这个是韩语的名字，我真的不会念。哎，排名榜第六。还有呢，是果果2007以及程鹏。那我们来看看真正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山顶洞人，第二名享受每一天，第三名是叶子，第四名是 Miss 派派，第五名是华，第六名梦梦，第七名这男人好坏，第八名富贵他爹，第九名是芊芊，第十名是于一三。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大家已经来到后花园当中了。那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白天呢，本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较前几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是18度，还是不错的。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就有一个缓慢下降的趋势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穿衣保暖以及及时的调整着装。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春天来了哈，空气都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建议您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带上一件衣服，免得着凉。双休日期间呢，气温将出现明显的一个回升的状况，那到了下周呢，可能就会回到一个10度左右的状况了，又会比较冷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同样呢，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跟想到有关系，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哈。说到跨界，你能想起谁呢？哎，脑洞大开一下了。说到跨界，你能想起谁呢？现在确实明星在工作当中哈，比如说像唱歌的会跑去演戏，演戏呢会跑来唱歌，甚至呢有些体育明星会跨界。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说起跨界我就想到了他。互动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哈，两位都是跨界明星了，这是来自成龙和刘涛演唱的英伦对决的主题曲《普通人》。 还是该宽恕， 问自己 是否忍得住， 是苦笑还是痛苦，要看你有没到伤心处。该报复 还是该让步， 谁丈量 内心的宽度，若战争不分胜负，我们何不在这里结束。 聪明心可恶，怎会刀痛如切肤，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放开的双手变成两个世界的路， 往前的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为什么都没有回头路。该愤怒 还是该宽恕， 问自己 是否忍得住， 是苦笑还是痛苦，要看你有没到伤心处。该报复 还是该让步， 谁丈量 内心的宽度， 若战争不分胜负，我们何不在这里结束。聪明心可恶，怎会刀痛如切肤，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放开的双手变成两个世界的路， 往前的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 跨界你会想起谁呢？这两位应该都是榜上有名吧，成龙跟刘涛。 哎，刘涛和成龙呢各自代表了我觉得在跨界当中的不同的表现，尤其是成龙，我觉得他那个独特性的嗓音啊，一般人你还真学不来他的感觉啊。 对，其实提到跨界呢，就是去年的一档大热的综艺节目哈，跨界歌王，那个刘涛是拿了第一季的冠军，好像是 啊。 对，然后呢，成龙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提到这个字哈，所有人脑海当中的形象都是一个功夫巨星，但是呢，他其实还是有一个歌手的身份的，一直被忽略了。 对，而且呢，你知道吗？他其实已经发行了十张专辑了哈。 有十张专辑了吗？ 我基本大概只知道五首歌左右，结果人家有十张专辑哈，时隔十六年呢，成龙又将有新的音乐新作来问世。近日呢，他也是举办了一场小型的音乐分享会，首度播放了自己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五首歌曲，还真的只有五首歌曲啊！ 不，这是新专辑当中的五首歌曲，人家之前的十张专辑当中，其实数得上名字的还是有一些的。 没错，没错了啊！ 就是跟大家平常熟悉的那些成龙比较励志的歌曲不一样的是，这五首歌背后呢，其实都有着他沉重的人生故事和情感寄托，分别是献给逝者父母、妻子、儿子和兄弟的。 对，他在我的印象当中之前其实讲述的一般都是兄弟的情谊或者是家国的 家国情谊。对，这次要把男人非常细腻柔软的那一部分展示给大家看了。 对， 这是今天呢说到跨界我就想起他，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那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哈。安安说，说到跨界呢，我一直深深钦佩的就是克林费斯，就是演国王的演讲还有王牌特工的这个男主角。 对， 这个大哥啊，不仅戏演得好，而且还在国际最牛的学术期刊 Cell 上发过学术论文，这可是每个学生物的，就学生物的孩子们不可企及的梦。 没错， 人家就轻轻松松发了，妥妥的学霸。 是，而且学霸呢顺手来两部戏，而且呢都是这种大热的这种佳作哈，所以真的我觉得学霸的人生呢真是像开挂一样。 还有太子也说呢，一般跨界啊最先想到的就是阿诺施瓦辛格，从健美运动员变成了著名演员，然后又变成了政客，这跨度一个比一个高。也欢迎大家更多的答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一起告诉我们。 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豆豆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Cause I knew that I called you up, baby. You've been going round, everybod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in one. Ooh, ooh, o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with gray.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熟悉的 attention， 但是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 attention。 其实需要提醒一下，如果我没提醒，你能听出这是纯人声版本的 acapella 版本的 attention 啊？我当时觉得是很明显是一段 remix 过的一个版本，而且速度明显是节奏加快了哈。 对，这是一个纯人声团体，叫做 Pentatics， 之前呢还是上过快乐大本营的，就是一个纯人声的团体啊。他们这一次是改了大热单曲 attention、嗯、其实如果不跟你提一下的话，我包括我第一次听我也没有听出来是 acapella 版本。 对，而且我也没听出来不是 Charlie Puth 的声音啊，是吧？啊， 对，换人唱了哈，送上一首 Acapella 的英文作品给大家，来看看跨界。哎，你想到的是谁呢？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提到了科比哈，像正方形饼干还有米兰都说科比呀、啊，前几天他还发微博支持张继科呢，这算是跨界支持跨界吗？这两位还都算是跨界当中的，哎，挺厉害的人哈。 没错，而且关键是这个科比不是刚刚在奥斯卡拿到了最佳的这个短片吗？ 对 吧？对，觉得这个才华简直是太横溢了。当时我们就说过，很多人说科比说，我如果人生的成就只是五座总冠军奖杯的话、嗯、感觉也没什么可提的， 再给你们一杯奥斯卡看看了。 对啊，就你说别人随便顺手牵来的一部作品就获得了奥斯卡， 我左手就是一个总冠军，右手甩你一个奥斯卡， 太厉害。 还有像刚刚米兰提到的张继科，阿乐也提到了张继科确实是在刚刚拿到这个奥运冠军之后呢，就发了这个心脏、 嗯、 对，这是自己的单曲，后来还参加了这个跨界歌王的比赛哈。 对， 包括最近呢也是有喜事发生，在这里也是一起恭喜了。 嗯，张继科和科比也算是英雄惺惺相惜了。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位，科比其实除了跟张继科有互动之外，他互动最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周杰伦吧，对吧？ 哎，对，还有像蔡云夫人也提到了说周杰伦他也深深的黑了我偶像一把哈，他说虽然演技不怎么样但是值得鼓励，哈哈哈。 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演技嘛，嗯，应该是跟他自己的音乐才华相比呢稍微好像差那么一个档次，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也拍过好几部戏了，对不对？ 哎，对，人家也是承包了自己所有电影配乐的人，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而且省了一大笔费用，是不是哈、啊、 还有 gentleman 也说了李荣浩最佳男配角最佳跨界。哎，确实当时因为李荣浩要演这个韩的电影的时候，好多人还挺吃惊的、 嗯、 觉得说为什么要找李荣浩来演，真的演得好吗？最后这个电影出来了之后觉得说嗯厉害， 李荣浩还是演得很不错的。说实话那个他最后那个感觉啊，他那个角色你不跟我说他是李荣浩我根本看不出来的感觉啊。 对，真的就是有那种黑帮大哥的感觉 哈。没错啊， 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说到跨界我就想起他，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就可以了。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2018年的清明假期呢，北京所有的收费公路将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时间呢是从2018年的4月5号的0时到4月7号的24点，以车辆呢驶出口的这个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哈。 嗯，这次小长假期间呢，这个小客车依然是可以高速免费的，不过呢我们之前的这个交通委有预计一下哈，收费公路的交通量有望突破去年五一假期所创的免通假期的历史最高，达到255万左右、 嗯、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7%，这个单日的交通量峰值有望创历史新高，达到260万以上。一看到这个小长假来了哈，这个小客车要免费通行了，有3天的小长假可以开着车去周边玩一玩逛一逛，因为这个小客车也是免收车辆通行费的。 没错，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虽然是免收通行费了，但估计啊这个拥堵状况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去哪儿玩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哈。 到了清明假期我们来听许嵩清明雨上。 床头出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几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拼西凑，恨不能 又是清明雨声，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幽静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涓涓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声，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 随着这样中国风的烟雨蒙蒙的感觉，我们跟着许嵩来到了清明雨上，可以好好筹划一下自己的清明假期要去哪里玩了。 是的，清明假期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自己准备去哪里玩啊。同时呢，也我觉得在清明的整个这个假期过程当中，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时候了哈。所以呢，我想想去这个怀远或者是祭祖的这种相思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哈。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到跨界我就想起他，燕子说，哎，说到跨界我会想起李晨，因为想起了在这个喜剧总动员第一集他跟小岳岳说相声，说的挺棒的，包袱也特别好笑这算是真正的跨界吧， 也算是非常会抖包袱的一个这个演员了哈。另外呢，这元气少女说还有王嘉尔，从成绩优异的专业运动员到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 哎，我还是真的挺喜欢王嘉尔，但我不知道他有当过就专业运动员哈。 确实当过。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哇，人家这成绩，2011年亚洲击剑青年锦标赛男子17岁佩剑个人冠军， 对， 亚青赛个人金牌银牌都拿过。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是一个被音乐耽误的体育人 佩剑选手哈，这个跨界是跨的比较厉害一些的。还有像 Grace 小辉提到了一个跨界大拿黄渤，谁敢说不是， 是是是，黄渤基本我觉得，而且黄渤身上的特点是你会忘了他是一个跨界的人，或者 你就觉得他就适合这个行业， 他就应该有这些东西啊，对吧，比如说配音啊，唱歌啊，跳舞啊，包括演戏等等哈。 是，也看看大家更多的答案。说到跨界我就想起他。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这是在陶然亭公园举办的海棠春花文化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了。 是，这一届的海棠春花呢，是冠以这个全园的地栽的海棠为主景观，推出了四大赏花的景区，海棠的品种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活动呢会预计持续一个月左右。 因为今年早春这个气温比较低呢，所以地栽海棠花季比去年稍晚一些，目前还处在一个限蕾期，就是说还是花蕾的状况哈。新叶簇簇，花蕾待放，预计到4月上旬的时候，全园的海棠花将竞相绽放了。不过这个海棠花的花期比较短，只持续一周的时间，所以喜爱海棠的游客不要错过了， 一定要去抓紧先看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海星，我是海棠。 这种什么天使的心境感觉，

像腥风血雨，我做我的传奇，闪耀在黑夜里。 见字身份文好歹还有一点颜值，准备打开一番一早来的味道三，这么蓝之舌但是也不凡，比喻实是说的那不费力，先被举手为名，名着爱的威力，方便人的危机，心情每天在当副驾，天天都把他定是非都把他心， 有种来到时代三教九流运气，每天刀光剑影或者全靠运气，风雷却出风声，心面腥风血雨，我做我的传奇，闪耀在黑夜里。 是不是听不出来了，这是南征北战为同名的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远大前程，开启我们7:3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啊，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起跨界我就想起他，米兰这位朋友啊，无论是从头像还是从名字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足球的喜爱者哈，他是跟我们说到，说提到跨界一定要跟你们提到的就是米兰队的巨星维阿，他也是现任的利比里亚总统、还有米兰队的卡拉泽，这是现任的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的市长。 我跟你说啊，你如果不介绍的话，我以为你们米兰是专门的这个职业这个啊政治家， 对，转政客， 对啊，没错，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这个足球俱乐部了。实际上，乔治维阿当年也当过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啊。 是，还有小小电波一开始跟我们提到了田亮哈，这都是体育明星跨界的非常成功的一些例子。 对， 那么很多的足球明星呢，其实跨界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些发展。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有将来准备跨界的一些足球星星？ 嗯，对，作为首轮的焦点之战呢，明天在这个中超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对阵仁和的这一场北京德比将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但是呢，去现场观战的球迷需要注意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北京国安的主场赛事球票采用了电子票和部分纸质散票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呢，不管是电子票还是纸质票，您都需要配合身份证方可入场啊。 对，如果没有携带身份证的话，需要您提供身份证的照片或者驾驶证、执照这些有效的证件来证明身份。因为考虑到这个核实身份信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可能您需要比往常提前一些去进场。明天晚上首轮焦点之战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对阵北京人和，你会在现场去看吗？ 对， 我们来听，这是上一次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 We Are One。A todo el mundo, a jugar con nosotros. 把我们引到了好像世界杯赛场上的那种感受。好在今年也有世界杯，哎，马上俄罗斯世界杯也要开始了。 哎，现在呢还暂时没有，今年好像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妥的一届，因为什么呢？这个意大利队没有进，所以我身边很多的刚才说到的 AC 米兰的球迷也是意大利球迷的朋友，你啊今天不看了，今天不看。但我跟你说啊，这些人一定到最后都会看的啊。 对， 抱着这种抱怨或者吐槽的心理会去看一下啊。 刚刚这首歌曲 We Are One， 这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我昨天在找歌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说，其实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也已经推出了， 但是我们都竟然不知道。 俄语歌，我完全不知道名字该怎么念，所以我果断放弃了它。 那下次我们还是放一下吧。 试试看哈，也为世界杯预热一下。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提到跨界我就想起他。佩佩说呢，说到跨界就想起了跨界歌王，就想起了刘涛和王凯的精彩表现。 对，这个跨界两个字你刚才说到了以后，我忽然发现跨界歌王真的是可以给了很多人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哈。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呢，你自己并不知道他可能有这一面的感觉哈。 嗯，没有给你提供这个舞台来展示。还有佳燕也跟我们说，哎，说到跨界啊，我想起了王刚老师。你看电视剧演得好，主持节目也主持得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王刚老师在主持这个鉴宝砸这些宝贝的时候呢，就是我爷爷从旁边过渡，哎，和珅吗？这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 深入人心的形象哈。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王刚老师原来还是一个我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主持人啊。当年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那播的叫一个风靡大江南北啊。 是，而且配音也非常的棒。就说到这个配音啊，中秋也说，前一段时间看湖南卫视的《身临其境》节目，被韩雪圈粉了。那期确实非常棒，一个人可以同时给卡通动画片里的8个角色配音，而且还是用英文，太厉害了。 对，《身临其境》估计也是给了很多人展示的一个舞台，包括朱亚文最后的总冠军，是不是哈？ 是啊，提到跨界，你会想起谁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是一首新歌，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叫做《阳光地中海》。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关怀不在乎时间，捷豹相伴，让畅行之旅安心常在。即日起，3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捷豹贵宾热线400-820-8955。 准备开个火锅店，但接电这事儿，哎， 用国家电网掌上电力 APP 啊，接电足不出户，专人负责，省心省事省钱。 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快速接电助力企业。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说到跨界啊，您会想到谁？哎，裴跟我们说跨界当然要提到林志颖啊，这真的是被演唱还有演戏耽误了的专业赛车手哈。 啊，对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另外一个特别专业的赛车手不是韩寒吗？ 对， 是被基本被写作耽误了哈。 这不能说是谁耽误了谁哈，因为人家是全面发展的。 没错、啊、 其实林志颖自己还开了一家科技公司，我记得最厉害的就是当时就是像移动智能还有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他自己在湖南上节目的时候，就自己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吧、对，把自己家的灯全关了。我觉得他老婆在家应该会吓到吧，说哎，怎么回事， 你还远程操控我们家的灯啊，有这种感觉。另外呢， AKATKP 说跨界张兰心，不知道大家知道，当然知道了、张兰心不是原来是 跆拳道 非常著名的跆拳道的这个运动员啊， 是现在呢转行开始拍电影啊、电视剧啊之类的，也还是蛮不错的。 他的柔韧性基本每次都会发挥出来哈。 还有货车司机也跟我们说，他这个货车司机名字非常有意思哈、货是这个货源甲的货、然后他跟我们说，像泰森呐、这个拳坛到影坛，还有奥尼尔啊，从球坛到歌坛，我嘛只能从天坛溜达到地坛了。 我跟你说啊，货车司机，你提到那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真的还不算是跨界的明星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尤其泰森啊，我觉得留下最深刻印象，基本还 咬耳朵， 对，基本 咬耳朵， 不能说咬耳朵，就毕竟还是在拳坛上留下光辉印象嘛，对不对啊？ 我觉得可能他要感谢一下赵丽蓉老师吧，我对他所有的印象全部都是咬耳朵。 一看你就天天只看这个娱乐挂的这种新闻啊。 北泰李博也跟我们说哈，提到这个跨界歌王哈，潘粤明也是上了跨界歌王，然后被导演发现了、 对， 然后参演了让他大火的这个白夜追凶，现在开辟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他也说了，而且后来还上了吐槽大会，说了把脱口秀也说的还挺好的。 哎，是那场脱口秀真的说的还不错哈。 你说起来呢，我忽然发现吐槽大会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哎， 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最展现功力的应该是魔术师刘谦。 对， 大家很多人都说哇，这是一个完全被魔术耽误的段子手哈。 就很多综艺节目提供给大家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了。跨界歌王算是在当时非常火的很多的歌唱类节目当中杀出了一条新路来哈。但这个老牌的综艺《中国新歌声》的新一季，今年第三季度每天晚上不是每天， 每周五晚上21， 这个频率有点高，好，对不起啊，每周五晚上9点将会在浙江卫视播出了。这一次的导师阵容非常值得期待。 看一下这次导师阵容前三位，我就已经非常喜欢了。周杰伦有没有啊？谢霆锋以及李健，哇，基本都是各个风格各个流派的哈。 对，还有第四位没有揭晓，还要保密一下。其实这个阵容呢，相比前几季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除了周杰伦继续坐镇之外呢，像陈奕迅、那英和刘欢这次都没有在公布的阵容之列。 是不是能够看出，其实中国新歌声开始往年轻化的这种道路上在走了？ 也想要吸收一些新的血液进来嘛，然后让节目有一些多的看点。这次新加入的李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来自李健异乡人。 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事 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 跨界你会想到谁呢？这一次李健会参加中国新歌声哈，他成为了新一季当中的一个导师。 对， 那个鹏鹏跟我们提到说，小岳岳云鹏也是啊，他还上了我是歌手来跟李健合唱。哎呦，真的想到他们俩当时一块表演的这个，我把这个曲目专门找出来了。 是 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 哎，这首歌的歌名长，还是这个吴宗宪献歌的那首《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会长一点点哈。 其实提到了李健哈，确实也让很多的人勾起回忆了。还有刚刚的新一位加盟的导师，除了李健之外，还有谢霆锋 啊。 艾米也过来跟我们说，谢霆锋他不是该做菜去了吗？ 谢霆锋才是我觉得跨界的真正代表，因为你们刚才说这些基本的话还是说学逗唱领域当中的，对不对？ 嗯， 算是演员的基本功课，但人家直接去做菜了， 是 不会做不会拍 做菜 不会拍电影的。厨子不是好厨子，对不对啊？ 不是拍电影的厨子，不是好歌手 啊！对对对对对，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一次呢，周杰伦、谢霆锋、李健三位，应该除了李健之外都跨界过了哈。期待一下李健可以什么说个脱口秀啊，或者去演个戏啊什么之类，拓宽一下。 李健说脱口秀，我觉得真的是自带天赋， 哎， 特别期待他来说脱口秀。 就秋裤男神自带搞笑基因。 是的啊， 还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提到了哈，像 B 说，哎，你们居然没有人说高晓松吗？ 这 跨界跨的太多了。 对。高晓松可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位这个音乐人了，因为他这个跨界真的是跨度还挺大的。 你刚犹豫了半天，一位这该怎么定义？作家， 对，我真的想不出来。 哎、音乐人，哎，对， 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 嗯， 这四个字基本就是把他所有的内容都涵盖掉啊。 是，还有像宫野彦敏，我们提到了刘璇，这也算是体育明星当中跨界比较成功的一个代表了哈。 对， 嗯，杜鹃也跟我们提到说跨界，这必须得有刘德华呀。影视歌三栖就不说了，他还是残疾人理事会的理事，同时也是一个电影投资人。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吧，这个像《疯狂的石头》就是他出资的。 这我知道啊，而且当时呢，他当时其实也只投资了几百万，但后来收获了满满的这样的一种诚意。 哎，有眼光， 对，太厉害了。 还有孙思航也提到了说博尔特，哎，大家没有想到吧，马上就要在足球场上看见他了。 是，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这个短跑明星博尔特是转战去不久前参加了多特蒙德的短暂的试训， 嗯， 以后要从100米的赛场直接转战到足球赛场去了。 是， 他希望可以借此开启足球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带就是跑得特别快的时候也注意球在哪儿哈，不能自己跑得比球都快，这就不太合适。 自己撞进球门是吗？ 是是是， 这有点不太好玩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来出品，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来执导的科幻电影《头号玩家》。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包括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刷微博，刷淘宝，追剧看男神，这个月我的话费又超了， 赶紧去中国银行办张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吧，白金卡话费充值享受9.5折优惠，新客户首刷199元就送一G移动流量包，每月还有5折抢购100元话费活动呢， 不光充值省钱还送流量，太棒了，我赶紧办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去，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谢的一瞬间留下的香气让我不解，追溯从前打开记忆的图片，花开的季节背叛曾经上演，直到这刻才发现我已经真的真的走远，这属于你的香气我已不再挂念，曾经爱过可惜已经找 你的香气来自郭靖，开启8:05的早安音乐秀，这里是 FM 974，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啊，说起跨界，我会想起谁？那就是伊里说跨界呢，我最服威尔史密斯了。你看，篮球、唱歌、电影领域获得的成绩是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40岁之前全都完成了。 哦，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我算是碰到了很多这个知音啊，因为大家小有很多人我都非常喜欢，比如说像威尔史密斯。威尔史密斯你知道他厉害的是当时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上大学，很多人说呢那你要去干嘛，然后他就发了张专辑，然后那张专辑当时有大卖，就是那张，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说唱歌手， 这就叫老天爷赏饭吃系列，老天让你红系列。 然后他还继续去演电影，然后又算是一代影星了，对不对？ 刚刚郭鹏在特别认真的说，我觉得今天大家提到这些我都很喜欢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提到一位听众朋友，Chris 玩说，还有郭鹏啊，DJ 跨界歌手尬唱，哎呦，我不在的时候好像发生了好多好玩的故事呢。 别提这事儿了啊，这个我那天跟这个老白尬唱之后呢，老白昨天在节目当中还在吐槽，你知道吧啊？老白说这个我从业生涯啊，很少像现在这样尬唱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一档非常沉稳的节目，被整的是干嘛的在啊？ 他们是一档非常沉稳的节目吗？ 这个得好好想想，对吧？ 因为很多朋友啊，都是在上班跟下班的路上，都是锁定我们 FM 974的，早上听早安音乐秀，晚上听娱乐最王牌。其实我们四个也希望都带给大家欢乐的感受哈。 早晚双休的朋友确实不少哈。 刚刚提到了说跨界呢，非常服威尔史密斯，这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老天爷让你红系列的。还有老天爷让你红系列，而且让你一直红下去的，就是 TFBOYS 的这三小只了。 是的。 最近的易烊千玺是在这个《这就是街舞》当中 圈粉无数。 哎，对，也算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王俊凯呢最近也是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今年的首支单曲，叫做我在诛仙逍遥剑。 这个名字呢一听感觉好像跟我们就有点年代的隔阂感，但是这首歌曲的上线的消息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个音乐制作人是吴梦琪，但是是方文山填的词哦。 所以是仙侠味十足的古风歌曲，这个歌词呢依然是方文山比较擅长的中国风，不过这首歌 rap 的部分全新演绎过了，也让我们看到了王俊凯在音乐方面其他的可能性。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我在诛仙逍遥剑。 或飞花，或是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究竟又落在谁的家，一笔画出谁的天涯。话说梦一路就不该继续漂泊，不走不放手，真念旧的人是我，这几番风雨总是少了几番离愁，将走过当成缘分起了头，那你的青春在这样冒出了温柔，我无效的花开后的自由。千里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飞向重现成就一段的牵连，在逍遥剑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阿飞是最美的弧线。转眼带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想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的难割舍，成长中带点青涩，夕阳金黄着将我的思念温热，这世界在云不转断雨的旋转着，夜空经过窗里唱起了歌，换眼睛到眼最纯真的那个月色，我从此有了纯白的快乐。天地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现成就一段的牵连，在逍遥剑里我在逍遥的转变，想起了我的梦，迷途迷途

当中更加丰富精细的细节以及更为真实绚丽的色彩啊， 也让观众更加深入的融入到电影剧情当中。这算是看多少遍都不会厌的一部电影吧、嗯、我已经准备好去买票了。 好， 接下来这个版本呢，这是来自 Jessie J 在歌手舞台上演绎的 My Heart Will Go On。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 Jessie J 版本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嗯、 这是泰坦尼克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之前在歌手的舞台上的一个现场演绎的版本 Live 版本，而且唱的 应该算是至情至深。我刚才还在跟他说，因为有前面西林迪翁的版本珠玉在前，我觉得一般的女歌手不太敢挑战这个题材哈。 但是蛮厉害的，就是说因为前一场生命缺席一餐，他当时是以计零票的成绩，第二场的时候直接以这一首歌完全缺席拿了第一名，而且成功的留下来了。 是，也就是说这个组委会呢专门给他设置这个赛制，其实相对来说对他还蛮不公平的。但是呢实力强就是王炸啊，这些事儿其实都不算事儿了哈。 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说起跨界我就想到他，龚爷爷敏跟我们说，哎，你们怎么没有人提到何炅跟黄磊呢？我觉得他俩跨界也挺成功的。你像何老师哈，主持人、话剧、影视、导演，黄磊也是做饭的，做饭啊，对做饭，黄小厨嘛，做饭、导演、唱歌，他俩简直了。 而且我觉得黄磊算是最早的这个，应该说算是跨界的一个演员了。他当年最火的时候，实际上就当时出了专辑，对不对？ 哎，对，就是当时歌手的身份、演员的身份都为人熟知哈。 嗯， 其实提到跨界呢，还有另外一位歌手，他要跨界做导演了。 嗯， 其实现在啊，演员跨界做导演，歌手跨界做导演的都很常见，但这次跨界啊，是有一个大 IP 做支撑的，这就是刘若英最火的那首歌曲《后来》，他现在要导演的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这是定档五一档了，也是五一档唯一的一部爱情片。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还昨天发布了电影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的 MV， 这部电影不就是他自己应该做的主题曲吗？对不对？ 但是这次呢，他是专门邀请了 Hebe 田馥甄来演唱这首歌呢，也是 Hebe 2018年的音乐首秀，可能呢也会是他继《小幸运》之后又一首全民刷屏的情歌金曲。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田馥甄的《爱了很久》。我的朋友，希望在 KTV 当中你也可以点唱这首金曲。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祝福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

的姿态。你们不要妄想将我掩埋，总会有阵狂风带我离开，带我 这是来自电影《缝纫机乐队》的当中的一个电影的原声插曲哈。 嗯， 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向香港经典电影致敬的部分，包括香港的摇滚乐呀等等。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确实呢，刚才听了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身边在围绕的一种感觉哈。 是，早上恩赛也跟我们说了，因为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提到跨界我会想起谁，他说，哎呀，主持人好，你们忘记了吧？郭富城也是跨界的，他最早呢是 TVB 的一个伴舞演员， 没错， 最后呢成为了影视歌多栖的天王。 你要说起来的话，我觉得那一代的四大天王呢，他们四个人实际上都是算是影视歌全面发展的一个典型。 嗯， 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张学友，唱歌唱的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他原来在电影当中也有很多的斩获哈。 是啊，黎明也演戏啊。所以呢，其实四大天王还有好多的香港的演员都给我们奉献了很多的经典。 嗯， 那这一次呢，4月1号在我们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有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上演。

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这首新歌，这是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 C 啊，这是他和 David Guetta 合作的一首新歌。 很久不见 David Guetta 呢，实际上呢，我觉得算是这个在混音编曲这方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位大神级的人物啊。但是最近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新作出来，这首歌曲算是最近的一首比较新的新作了。 嗯 ，C 啊的声音是非常有张弛的这种很有辨识度的感觉。这一首新歌现在也在冲榜当中，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帮他们打打榜。 哎， 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部电影叫做《寻找罗麦》，这是2018年的开年文艺大片，这是由韩庚、杰瑞米、艾尔卡伊姆还有坚韧姿来主演的。 对，定档的是在今年的4月13号。片中呢，这个韩庚和法国演员杰瑞米·埃尔卡伊姆所饰演的罗麦，在先后踏入这个西藏之前呢，共同经历了一起车祸事故，但最终呢，带着心中的惶惑进入到西藏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啊。 嗯，但是却遭遇到了不幸，而韩庚呢，则在西藏雪域和普罗旺斯之间重新的感悟生命，来回望深情。 真会选地方哈、 啊！哎，这一次哈，你看西藏还有普罗旺斯都是蛮美的， 是 觉得韩庚也非常的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基本上能跨的界他都跨过吧。 对， 因为当年也算是，我用当年这个词是不太好，现在人气也依然非常很高嘛。 你这就是基本也是算是 暴露年龄的一种感觉。当年人气非常高，现在我觉得人气也确实很爆棚，就是因为他确实身上的元素太多了，街舞对不对，包括呢这个偶像的这种气质哈， 还有演唱，就是跟萧亚轩合作的最佳听众。 不做手喜欢接力，没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生老老，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通，我不断把爱耍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主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只有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 只怕你的电话接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又看到你的笑容，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没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生老老，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心里相通，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借我几分钟，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 不错 不错， 我的傻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去去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 喜欢 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没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生老老，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通， 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说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 哦哦哦， 问题就 问题就 喜欢把你想得糊涂中，喜欢听你 有韩庚跟萧亚轩的这一首最佳听众，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最佳听众一起陪伴了我们两个小时， 是的，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要揭晓刚刚那个小谜题哈，之前的那个风继续吹这首歌曲有问大家说，哎，这是哪一部电影呢，真的有我们非常热爱电影的朋友哈 CFX 他说了纵横四海， 对了， 这是周润发跟哎哪一位来着， 钟楚红， 是两位的非常经典的作品， 对，纵横四海啊，也让我们一下呢拉回到了这个大港片时代，非常多的这种经典的港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同时大家也可以在这个4月1日呢去看一下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啊，也会有更多的一些经典的曲目来奉给大家。 是，最后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以晴为主，大气的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比较好，双休日的天气也是晴到多云的，受到暖气团的影响呢，气温也是呈回暖趋势的，大家外出郊游可以穿的稍微亮丽一点的春装了。 是的，但是呢周日呢可能会有轻微的轻度霾的出现，所以敏感人群的出行还是需要进行一些防范的，比如说戴一下3M的口罩之类的，可能